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831集，传说之岛。白玉堂知道展昭这会儿估计是在太师府了，离晚饭还有些时间，他约好自家兄长安顿妥当之后去吃饭，就出门赶往太师府。刚到门口，迎面走来了殷侯，白玉堂微微一愣：“ 昭呢？”“ 在太师府。”“ 难怪开封府都找不见人。” 白玉堂和殷侯一起往太师府走，不解：“ 出了什么事啊？”“ 我在南安寺跟大和尚他们喝酒，微臣说起来最近来了不少信徒说求海神，微臣询问了一下，发现都是远离开封的渔民，有的甚至赶了几个月的路才到开封来求佛。”“ 来求捕鱼的时候不要遇到风浪？”“ 按照他们的说法，是最近相当的不太平，沉了不少船，也有不少渔民失踪，有生还的人说水里好像有什么东西，可能是大鱼或者什么海兽导致了翻船，也就是说海神作祟，天气突然大变，导致船只倾覆之类的事情发生。”“ 所以渔民们都跑去南安寺求平安？”“ 嗯。” 白玉堂看殷侯，他自己也是生活在岛上的，渔民拜佛求平安很正常，他不明白殷侯发现了什么要急着找展昭。“ 被微臣一说，我想起了一个事情，发生在60年前。 殷侯显然是说到了正题，白玉堂算了算，60年前应该正好就是石金被抓去恶虎岛的这个时间点，是巧合吗？”“ 大概也是春夏交替的时候，我去南海最大的寺庙昭华寺找老朋友喝酒。” 殷侯说到这儿，看到白玉堂脸上有点想笑又不太好意思笑的表情，无奈咳嗽了一声。他的确是认识的和尚太多了，而且大多还都是喝酒的和尚。“ 昭华寺问空大师吗？” 白玉堂知道天尊跟问空也是好友，不过大和尚很早就已经圆寂了，活着的时候用天尊的话形容就是是个十分有趣的人。“ 嗯，问空当时也跟我说起最近海上似乎不太平，很多人都来求平安，都跟他说海里有东西撞翻了渔船。”“ 是大鱼或者海兽？情况这么相似啊？” 问空当时好奇，所以特地到海边去了一趟，每天无论白天黑夜，他都到能看到整条海岸的山坡上观望，想看一眼传说中海兽的真容。只是他守了好几天，海兽没被他看到一只，却是看到了一些可疑的船。他说他晚上看到了一伙鬼鬼祟祟的人，一车一车的往船上装人。”“ 人？” 问空起先觉得他们装的可能是死人，因为那些人穿着囚犯的号衣一动不动，跟死了一样，被车子拉着送到岸边运上船。问空当时以为是有监狱在秘密处决犯人，然后扔出海毁尸灭迹。他有些好奇，就站在山头等着那艘船回来。那船是晚上出海的，第二天的下午才回到岸边。问空就在山上看着，发现船上下来的都是一些江湖人，同时还有一个囚犯从船尾逃了出来，钻进草丛之中，慌慌张张地逃走了。也就是因为看到了那个囚犯，问空才觉得可能之前被他们运走的囚犯并不是死了，而是昏迷的。但是船回来之后，那一船的囚犯只有一个人逃走，那么其他的人呢？ 该不会这么巧，问空看到的就是当年的石经吧？ 问空当时调查了那批江湖人，他跟我说发现了一件了不得的事情。 说到这里，殷侯突然轻轻摸了摸鼻子。虽然殷侯和天尊一样看着很年轻，不过毕竟百来岁的老人了，白玉堂可能跟天尊相处的时间太久了，了解老人家的一些习惯动作。殷侯刚才莫名有些为难的样子，于是白玉堂忍不住问他：“ 你是不是当年没问是什么事情啊？ 我当时兴趣不大，所以根本没问。 白玉堂望天，还没开口说话，就听身后一个声音传来： 你还说我糊涂，你自己才糊涂，该问的不问。 白玉堂回头，就见天尊正站他俩身后呢。白玉堂有些无语，估计天尊听了一路了，阴侯早就知道天尊在身后，倒是也不吃惊。 60年前谁惦记这个？再说要不是微臣刚才提起，我真不记得了。 嘿嘿嘿，你是不是年纪太大所以傻了？ 你中午饭吃的什么？ 中午饭 天尊搔搔头，阴侯满意点头，果然是想不起来的。天尊一直跟着走到太师府门口，突然打了个响指。 炒面。 白玉堂叹了口气，阴侯嘴角抽了抽。 炒面是你昨天吃的？ 是吗？ 太师府门口，几个侍卫伸手拦住了众人。 展昭是不是来了？ 那个，五爷，老神仙，你们进去当然不需要通报，不过。 不过什么？ 小侯爷刚才回来，把每个人脸皮都掐了一遍。他说谁要是进去，要先拽下脸皮，看是不是人假扮的。 那侍卫指了指自己还肿着的脸，白玉堂哭笑不得。天尊好奇， 庞玉那小子这是又招惹了什么是非了？ 几个侍卫都挺为难的，谁敢掐白玉堂的脸呢？这时白玉堂伸手指了指半空中，几个侍卫抬头看，就见妖妖正在太师府的上空打转。众人笑着赶忙让路，人能假扮，这龙总没法子假扮吧。白玉堂和天尊阴侯一进庞府大院，就见满院子的侍卫，那叫个戒备森严。庞家的大夫人，也就是那位样子有些可怕的名将之后呼延夫人，正在安排人手。别看太师自己跟个草包似的，几位夫人倒是有一半都是会武功的，尤其是庞玉的那位小妈花夫人。太师府的书房里，展昭对着白玉堂招招手，倒是惊讶，怎么他外公和天尊也来了？众人进门，就见太师正背着手在屋子里转圈呢。他家四夫人和五夫人，一人端着参茶喂庞玉，一人在一旁给他胳膊上擦伤的地方上药。白玉堂看了看展昭，展昭一吐舌头，就听那位柔柔弱弱的五夫人正边给庞玉擦药边抹眼泪。 我家玉儿怎么老是碰到这种事？上次被人打的伤还没好呢，这次又伤了。 哎呀，都出去，别哭哭啼啼的。 太师也来气，对着一群妇道人家摆手，几位夫人只好出去。这时外头庞福带着两个郎中，抬成被包成粽子的杀手走了进来，放到地上。叶知秋也跟了进来。太师看了看地上的杀手，皱眉。 太师，想到他们要跟你要什么了吗？ 庞太师也是一头雾水，他家里金银财宝不少，值钱的东西多了去了，具体要什么谁知道呢？但什么东西也不如他宝贝儿子的命重要啊。太师想了一会儿，对庞玉招招手，庞玉就凑过来，太师将他推到展昭身边。 展护卫，麻烦帮忙看着我儿。 这个太师可以放心。 太师点了点头，展昭指了指那凶手。 那他呢？ 太师微微眯起眼睛，轻轻摸了摸胖下巴上的几缕胡须。 展护卫宽限老夫一些时日，老夫自然有法子叫他开口。 那就好。 要严刑逼供吧。 我这里是太师府，又不是衙门，也不是军营，怎么逼供？ 那爹，你怎么让他开口啊？ 傻，让人开口的方法多了去了，他也是替人卖命的，只要是听人话的人，就一定有弱点。 说完，太师让庞福给庞玉收拾几天行李，住去开封府。 还拜托了天尊和阴侯多多照顾，自个儿就带着下人拽着那凶手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展昭等人回到开封，正好包大人也回来了，展昭将事情告诉了包大人，包大人点了点头， 让那胖子去问吧，估计明天就有线索了。 这么快？太师真的有办法？ 你们以为长得像饭桶的这都是饭桶啊？ 众人想想倒也是，于是也就不多问了，静待太师那边的消息。晚饭的时候，赵普他们回来了，陷空岛的人也来了。众人吃饭前先聚集到了包大人的书房，听陷空岛几位讲了关于传说中的寿家岛的事情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